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依然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here a man is looking for a job in a restaurant.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是一个电话的对话。在电话中呢，有一位男士，他想在这个餐厅找一份工作。好，那么开始之前呢，咱们先来看一下相关的词汇。第一个呢，就是空缺职位。空缺职位呢，在课文里用的是 vacant。V-A-C-A-N-T、Vacant 就有空的意思，比如说你要是说这个吸尘器叫 Vacuum， 前面也有这个 V-A-C 这个词根，它的含义就是真空吸尘器。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Advert A-D-V-E-R-T、它是广告的意思，就是 Advertisement 这个缩写版、Advert。好，再来一个呢，就是 wait at table， 不是在桌子旁边等待的意思，它是说在桌边站着当服务员，这个 wait 是服务的意思， 它是等待，就是我知道服务员的英文是 waiter， waiter waitress， 哎，所以呢 wait at table 就是在桌前等待，意思就是服务。 没错，你就是等着客人需要上茶了，你给添茶，客人需要是吧叫水了，你要让把这个水给他上来，所以呢你就这么去记 wait at table 就是服务动词。好，接下来呢是 to interfere with something， interfere with something 就是干涉通常呢是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比如说 it wouldn't interfere with my studies， it would interfere with my studies 会影响到我的学习，就是给学习带来不良的后果，那么 wouldn't interfere with my studies 就不会影响学习，不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好，再往下一个是 to work out at 后面加一个数，就是计算之后得出的那个数，课文里面说 it would work out at 12 hours a week 就是核算掐算出来是每周工作12个小时。好，这个就是咱们对于本部分听力词汇预习的这个内容，下面我们来听第一遍录音，在这一次呢请大家尽量的去听懂。好，我们听录音的时候呢，大家不妨留意一下，自己估计一下听懂20%。 Good evening, King's Restaurant. Good evening. I'm ringing about the job I understand you have vacant. Oh, yes. I'd like to find out a few more details, if I may. Yes, of course. Can I take your name? It's Peter Chin. Okay, Peter. Well, if you want to ask about the job, and then if we're both still interested, we could arrange for you to come for an interview. Great, thanks. I'm afraid I missed the advert for the job, but heard about it from a friend. That's no problem at all. What would you like to know? Well, what sort of work is it? Washing up? It's answering the phone. Oh, right, fine. And not waiting at table. That'd be good. And how many nights a week would it be? Well, we're really only busy at the weekend. So, 2 nights? 3, actually. So it would work out at 12 hours a week. That'd be fine.It wouldn't interfere with my studies. Are you at the university? Yes, first year physics student. Oh, right. And because I'm not an EU national, would I need a work permit? Yes, you would. Just get your tutor to sign it. That wouldn't be a problem if I were to get the job. Where exactly is the restaurant? Well, we have two branches. The one we're recruiting for is in Hillsdon Road. I don't know that. How do you spell it, please? It's HILLSDUNNE Road. Got that. Thanks. Is it near a bus stop? Yes. The nearest one would probably be just beside the library. Oh, yes, I know it. That'd be fine for me. And could I ask about the pay? We're offering £4.45 an hour. That's very good. My last job was £3.95 an hou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面部技巧叫 omission. Join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录音听了一遍了，这是一段对话啊，好像不是很难，是雅思听力四大段里面的第一部分，所以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部分。 没错，我希望呢咱们能听懂个95%以上哈、那没听懂也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是逐句给大家讲一讲。 没错， 边念边读边给大家讲。 没错哈、 好，我先来，我读这个女士的部分。Good evening, King's Restaurant. Good evening.I'm ringing about the job. I understand you have vacant. Oh, yes. 好，咱们先读到这儿。就首先先报晚上好啊，我是 King's Restaurant, 啊，这是国王餐厅。然后紧接着呢，男生说 I'm ringing about, 就是说我打电话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找一个工作啊，说我听说了你们有一个空缺啊。然后这个饭店的女士说对的。接下来 Well, I'd like to find out a few more details, if I may. Yes, of course. Can I take your name? It's Peter Cheng. Okay, Peter. Well, if you want to ask about the job and then if we are both still interested, we could arrange for you to come for an interview.好，首先呢这个问了姓名啊，说这个 Peter 你的这个名字记下来之后呢，如果在了解了这个工作具体的内容之后还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会安排你过来面试啊， to come for an interview。 好，那你看国外就是打电话呢基本上初步就能够确定要不要来面试啊，就是像餐厅这种比较简单的工作，就是这个情况。那接下来这个男生呢继续他就说了 Great, thanks. I'm afraid I missed the advert for the job, but heard about it from a friend. That's no problem at all. What would you like to know? Well, what sort of work is it? Washing up? It's answering the phone. 好，这个咱们先读到这儿。那么呢他说我呢没看到具体的招聘广告，我是从朋友那儿听说的这份工作啊，那也没关系。你想了解些什么呢？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是刷盘子吗？他说 washing up 就是洗盘子。不是的，是接电话。 Well, it's answering the phone. Mm-hmm. Right. Okay.Right, fine. And not waiting at table. 并不是在这个桌子边上当服务员。 对，我刚才提过了，就是 wait 不只是等待的意思。在餐厅里面，这个 waiter 是男服务员， waitress 是女服务员。那么 wait at table 就是在桌前等着，也就是在餐厅服务的意思。 好，那他既然说你不是当服务员，那感情男生是高兴了还是不高兴呢？ Oh, that would be good. And how many nights a week would it be? 好，那太好了啊！这男生一听说不当服务员，然后马上表示很高兴，说那晚上一周要工作几个晚上呢？ Well, we are really only busy at the weekend. 我们只是到了周末这个晚上才超级的忙。然后男生一掐算。 So two nights. 那也就是每周两个晚上的这个晚餐时间咯。 其实不是，应该是三个晚上。是。Three actually. Three, actually, so it would work out at 12 hours a week. 那晚上呢其实是三个。通常呢大家也知道周五人们一开始放松就准备去餐厅吃饭了，所以五六日三个晚上，那每周呢算下来就是12个小时。然后男生觉得这个时间怎样呢？ That would be fine. It wouldn't interfere with my studies. 好，那是可以的，因为这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功课。Are you at the university? 你现在目前是在校学生吗？ Yes, first year physics student. 是的，我是大一，物理专业的学生。All right, 那挺好的哈，行。紧接着呢，男生又开始说。 And because I am not an EU national, would I need a work permit? 好，鉴于呢我并不是欧盟的这个成员国家的这个身份，我是不是打工还需要一个许可呢？这里边 work permit 就是工作许可证，不能，比如说有的国际学生他的学生签证呢你可以打兼职的工作，不能说是全职的工作或者有各种限制，那么欧盟国家呢他也是一样有类似的限制。好，他现在问到了工作许可的问题。这个餐厅的女士说 ：“Yes, you would. 你确实需要工作许可。Just get your tutor to sign it. 你只需要让老师签署就可以了。 That wouldn't be a problem if I were to get the job. Where exactly is the restaurant? 要是我真得到这份工作的话呢，让老师签字不成问题。但是餐厅在什么位置呢？” Well, we have two branches. The one we are recruiting for is in Hillstone Road. 其实我们是有两个分支的餐馆。我们目前呢招聘的那一家呢位于 Hillstone Road 这条路上啊，这条街上。好，然后呢这个男生就让他把这个街拼了一下。How do you spell it, please? It's Hillstone Road. 好，于是他把这几个 Hillstone Road 给拼了一下之后呢，got that, thanks. Is it near a bus stop?好，我已经记录下来了，非常感谢。在这个公交车站附近吗？ Yes, the nearest one would probably be just beside the library. 是的，最近的公交车站呢可能就在图书馆旁边。哎，我发现这个图书馆站哈，你像北京专门有一站地铁站就叫国家图书馆。这个看来图书馆作为地标还是很常见的一个标路的方式。好，于是乎呢这个下面就公布了一下打工的工资是多少。 Oh yes, I know it. 男生说这个地方我知道。 That'd be fine for me. 对我来讲是可以的。 And could I ask about the pay? 我能不能问一下工资呢？大家注意一下 pay 这个词是工资名词。Payment 是你付的那个款，所以这两个名词含义不一样，讲工资的时候就是 pay。 We are offering 4.45 pound an hour. 我们提供的工资呢是一个小时 4.45 英镑。 That's very good. My last job was 3.95 pounds an hour. 那太好了，我上一个工作呢一小时才 3.95 英镑。好，至此呢我们就把这个录音听了一下，解释了每一句话。那现在呢请大家呢再听一遍这个录音。那这一次呢大家听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地方它的连读啊，还有呢它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断的句。好，请听录音。 Good evening, King's Restaurant. Good evening. I'm ringing about the job. I understand you have vacant. Oh yes. I'd like to find out a few more details if I may Yes, of course. Can I take your name? It's Peter Chin. Okay, Peter. Well, if you want to ask about the job, and then if we're both still interested, we could arrange for you to come for an interview. Great, thanks. I'm afraid I missed the advert for the job, but heard about it from a friend. That's no problem at all. What would you like to know? Well, what sort of work is it? Washing up? It's answering the phone. Oh!Right, fine. And not waiting at table. That'd be good. And how many nights a week would it be? Well, we're really only busy at the weekend. So, 2 nights? 3, actually. So it would work out at 12 hours a week. That'd be fine. It wouldn't interfere with my studies. Are you at the university? Yes, first year physics student. Oh, right. And because I'm not an EU national, would I need a work permit? Yes, you would. Just get your tutor to sign it. That wouldn't be a problem if I were to get the job. Where exactly is the restaurant? Well, we have 2 branches. The one we're recruiting for is in Hillsdon Road. I don't know that. How do you spell it, please? It's HILLSDUNNE Road. Got that. Thanks. Is it near a bus stop? Yes. The nearest one would probably be just beside the library. Oh, yes, I know it. That'd be fine for me. And could I ask about the pay? We're offering £4.45 an hour. That's very good. My last job was £3.95 an hour.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壮壮老师，我们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 那么每句讲解之后呢，现在咱们再来扩展， 对， 咱们练一下，其中有一些我觉得能用得上的词。 没错，温故而知新啊。 对， 虽然今天的雅思听力算在雅思听力所有的材料中是比较简单的，是对话，而且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其中出现过的一些好的词、好的用法，我们可以学习完以后呢，再去利用，再去造句啊，用在你作文和口语中。 就是说你听懂是一回事儿，你能把这些词用上用到你的口语写作之中，那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好，首先第一个词请大家准备好 vacant,V-A-C-A-N-T, 它是名词，空缺职位的意思。好，请大家听这个句子啊。Do you have a vacant for student? 你们有没有学生可以打工的空缺职位呢？好，那如果放假期间在国外大家想去打工，不妨就这么去问啊。Do you have a vacant for student?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餐厅有3个空缺职位，接电话的，还有呢这个服务员还有一个是洗盘子，您想申请哪个？ Our restaurant offers 3 vacants。Answering the phone call, washing up, and waiting at table. Which one would you like to apply for? 好，这几个呢，咱们就把那个餐厅里边常干的几个工种都说了一下啊。洗盘子 ，to wash up， 那你用 washing up。哎，说起刷盘子这个工作啊，曾经流传在北美留学的同学就说了，留学生好像只能干这个刷盘子的工作。第一呢，因为什么呢 ？Because of poor English, washing up dishes may not require any communication skills at all. You don't need to speak English to anybody. You just deal with those saucepans and plates.你就是需要去跟盘子打交道，你也不需要说话，所以呢英语比较差的时候，尤其刚开始留学生呢就觉得这个 washing up 这是一个不错的活儿啊。Reason number two is that this job allows you flexible working time. 啊，这个工作呢也可以让你时间很灵活啊，那就不耽误你上课。那通常就是饭后的时间，就是刷盘子的时间。那你自己吃饭呢也不耽误啊，当然赶上餐厅忙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一边吃一边就半个小时开餐时间，比如说下午五点晚饭开餐，那到五点半左右这个盘子哗啦哗啦大量的就上来了啊，这是一个时间上比较灵活，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啊。What are some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washing up？ 啊，你要在餐厅工作，你又不和客户直接见面的话，像刷盘子这种工作，意味着你的小费有机会得到吗？基本上没有机会了，是吧？因为你不是一线接触顾客的。哎，反而谁能拿到那个小费啊？哪个工作的这个职位能拿到小费啊？ 是不是就是服务员？ 没错 ，waiters and waitress， 啊，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getting the tips 啊。 您是在国外生活过的，您觉得给小费这种习惯、这种传统 必须有， 是根深蒂固吗？ 对， 是必须要给，不给的话，别人会给你使脸色，甚至要求你给小费。 对的，就是说他这个服务员的工资很低，然后他就指着这个小费呢，作为一个50%吧，差不多、 啊、 是他的这个所有的收入。那么这个小费通常怎么算呢？你像在加拿大各个省啊 ，each province has its own GST PST， 就是有这个省税啊。那这个税呢，就是10%-15%左右。所以你小费你打出来账单，你看那个税是多少，你就跟那个税一样付给他就完了。 啊，这么就不用自己算了，你看看税费多少，就应该给多少钱的小费哈。 对，其实也不是说强制的哈，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呢，出门在外不容易，尤其你去餐厅了，你八成你就碰上中国的留学生在那打工。 是我之前有个朋友也是从美国刚回来，他那会儿呢去美国也不知道要给小费。而且还是在唐人街，他觉得中国人的唐人街应该按照中国人的方法来，没有给小费，而且那个环境就像中国餐厅一样的，没想到要给小费。 结果呢？ 结果呢？没给以后吧，走的时候那个服务员还提醒了，说这个给小费。 啊，他提醒说 ，Sir, tips please， 是吧？ 这么说，对的对。然后，尴尬了，那会儿就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中国啊，这美国。 对，必须得给哈。但是回到国内，反而来讲，就是小费这个可能在大的西餐厅才想得起来给，你不给的话是默认的啊，是不给的。好，那么这几个词呢，咱们也复习了一下 ：waiters, waitress, to wait at table， 那个 table 前面不加冠词啊 ，to wait at table。好，那么这个词汇呢，我们也练到了。接下来就是 interfere with， 再来啊，造一个句子。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干预啊，是带来不好的结果啊，往往是负面的。那它是一个 with 后面再加人啊，还或者是加一个事情。比如说课文里边说的是 to interfere with my studies， 就是对我的学习产生不良的干扰。那现在咱们造一个句子哈，家长干扰孩子，过分的干扰孩子，就是什么事儿都管，明白吗？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那英文可以说 ，over interfering with children may result 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development。啊，就是过度干扰，对孩子过度干扰会影响孩子成长。Over interfering with their kids, may result 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develop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 好，这是 interfere with. 再来啊，别管我的事儿。起始句英文怎么说呀 ？Don't interfere with my affairs, 或者就是 don't interfere with me. 好，再往下一个，我觉得也挺有用的，就是 if I may。啊，这是很常见的英文，在你说完一个句子请求之后，或者表达自己愿望之后，加一个逗号 ，if I may，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啊， 比较客气啊， 特别客气。 对， 课文里面说 ，I'd like to find out a few more details if I may， 啊，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希望再了解一些细节。好，那你要是跟对方客气的说哈，如果可以的话，咱们明天10点见面行吗？英文应该怎么说呢？Let's meet at 10 o'clock tomorrow, if I may. 其实更精确的说法就是，May I come at 10 o'clock tomorrow, if I may? 啊，就是我明天9点来。啊 ，I'll come at 10 o'clock, if I may. 好，这个 if I may 的跟它对应的就是 if you wish。